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好，翻嚟我哋第二节啦吓，我都想了解一下咧 ，Adam 会唔会有多啲嘅 case 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佢即系顺势疗法系点样样运作啊，或者系个案嘅变化系点样样噶 ？OK， 顺势疗法咧就系、是。由我初期入行或者初期早期認識的順勢療法的時候咧，好多時候會覺得是一套很 psychosomatic 嘅嘢，或者有啲人叫 mind body medicine， 甚至上會覺得是由情緒問題，所有都問題都係由情緒所產生，然後去到身體嘅嘢。呢個係過去順勢療法近100年嚟主流嘅嘢，但係我就慢慢越嚟認識得多之後咧，或者去翻最始祖嘅順勢療法。其實不是這樣的，身和心從來沒有分過，但同時間我們一定要一起去看、一起去看的時候我們才能看到原貌，而不是假設一定是個心理的問題產生身體的問題、剛剛你說到有沒有印象深的個案，我想起有一個我們學生的個案的，他就前兩年的時候他就 928， 企喺香港嘅朋友一定會知道嚇，企喺第一排就食咗好多啲催淚彈，食咗好多催淚彈。咁跟住咧，佢就翻去就失聲。咁跟住就 係講唔到嘢， 講唔到嘢。跟住喉嚨係一種好燒灼嘅感覺。咁嗰陣時佢就係睇我一個同行嘅順勢療法醫生。咁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就係佢。根據佢失聲啦，入邊有一種燒灼嘅感覺啦，再加埋就係一種失聲啊失聲燒灼感覺。嗰刻當然仲有一個好大嘅對不公義嘅事情，嗰種產生嘅憤怒，出唔到聲嘅憤怒。佢開咗一隻藥俾佢，叫做 Costicum， 中文我其實唔係好知應該譯做咩嘢。係 Hahnemann 200年前嘅，差唔多200年前嘅藥嚟噶啦。他吃完之後就很快就好翻。呢度亦都唔係一定講緊佢係憤怒所產生，唔係淨係憤怒所產生。同時間個催淚彈真係一種燒灼嘅效果， 影響到佢身體， 令到佢真係出唔到聲。跟住我哋知道呢只藥個病理咧，就係一啲嘅肌肉、一啲軟組織係會扯緊曬。咁我哋去估計咧，可能佢嗰個聲帶。聲帶真係好似扯緊咗，所以出唔到聲。咁食完之後就開翻聲。咁所以就好多時候我哋每一個個案都係會身體情緒嘅問題一提去睇，邊個係因，邊個係果。有啲時候會知，有啲時候講真唔肯定。我哋亦都唔需要，唔適宜，亦都唔需要去做一個判斷。呢、這個我諗同好多時候做其他嘅。心理輔導會有少少不同的地方，我們會了解需要的，了解一個病人的心理的狀況是什麼，是可以是 as a concurrent symptom， 即是說你身體問題同時間有的症狀，或者是可能是個病因，亦都有可能是個病出現之後所演發的一種的問題。譬如有些人譬如我醫很多濕疹的病人，因為很多人認識我耐嗰啲，知道我以前啲濕疹幾嚴重、幾恐怖。嚇咁好多濕疹嘅病人嚟到，咁有啲時候啊，因為濕疹令到個人好抑鬱，咁 OK， 咁呢個佢點抑鬱法對我講都係重要嘅。係啦，咁 即係佢點樣展現佢嘅抑鬱出嚟係嘛？ 有啲人唔一定係抑鬱嘅，有啲人係好憤世疾俗嘅，同時間，有啲人係覺得好慘嘅，好自憐嘅。 有些人是覺得很 depressed， 抑鬱到想死的。 嗯。 那他產生一個什麼情緒的反應，對我來說去判斷他有一個什麼病情，什麼療劑去 match 他，去對應他，是都會是重要的。 通常呢是一次會是吃一種療劑，還是都會吃多種的療劑？ 一隻。在順勢療法來說，我們很講求那個邏輯和那個理性的部分。我們每次用一隻，因為基本上我不可以只是醫你隻手，你隻手和你隻腳和你的頭、你的心全部是黏在一體裡的。我們叫一個一個 stage， 整個人是一個狀態。你現在是一個什麼的狀態？我要找一隻療劑去 match 它。有些商品化了的順勢療劑，或者商品化的療劑，他們會將、譬如他們有些 cough formula、咳的一個複方，然後將咳嗽最常見的三隻藥或者七隻藥擺埋曬一齊俾你，跟住然後叫你啊，你咳嘅時候你就食呢個啦。咁其實呢個嚴格嚟講唔可以叫順勢療法，因為我哋所有療劑嘅測試每一次只係用一隻，每一次只係用一隻。究竟兩隻加埋之後嗰個 interaction 個相互作用係點樣咧？其實我哋唔知嘅，唔知我哋就話唔知，咁我哋就唔會咁樣用。呢個同中醫入邊嘅複方唔同概念。中醫嘅複方或者特別係經方啦，可能由張仲景或者《傷寒論》嗰時開始，他們整條方由君臣佐使互相配伍，有一個特別的意義的。但在順勢療法來說，我們的複方一般來說是說不上這件事，我們只是做的事就是很簡單，一隻藥它的 symptom pictures， 它的症狀群對應你現在這個人整體的症狀群，就是 這樣。所以其實基本上看一個人都是看一個整體，身心的一個整體。另外呢，他譬如說通常要吃，聽眾多數都會問要吃多久的樣。 好難說的。如果是急病的，很多時候這個是我的一個師傅陳樹晶醫生，他是香港都是比較早期的一個順勢療法醫生。他對自己有要求的，有急病有症狀的走入他診所，到他離開診所的時候，他是要看到他不同的。 這麼快啊。 他要求自己是 100% 的。我有一段時間，有年多的時間，他每次在香港，一個月來香港一次，我坐在他旁邊看症，每天看30個症，很厲害啊他。講不到 100%， 但真的有急病的，很多時候他真的會做到這件事。即是說他 pick 個 case， 了解你究竟什麼不舒服，可能是咳啦，可能胃痛啦，可能有些肌肉或者是骨骼的拉傷扭傷啦，可能有些不同的問題，或者長期的頭痛。他會診斷之後即刻給個療劑。他是可以大部分情況的確做到這一樣東 西，即是會好了。 是的，這個急病是多數啦，不敢說 100%、多數是會做到這個效果。也都可以由這個部分去判斷到這個療劑是 中不中， 中不中，或者是不是可以適合吃幾耐，需要吃幾耐。慢性病當然就未必一定那麼快看到了。有些人都會快的，譬如說有些濕疹的，不過不要給個錯誤的期望大家，濕疹大部分或者我現在看的那些很多時候都是幾年或者幾十年的濕疹，那些可能真的會耐一點，甚至有些時候譬如濕疹那樣，很多時候過往用了很多類固醇，跟住加上很多情緒因素在這裡，未必很快的，但是越啱的一般幾個星期是會看到顯著的一些改變或者改善。 我聽到呢，譬如說是即純粹一個的參考，有些人就說即有時候病可能由心起的，譬如說在順勢療法這個的醫學上面，雖然他身心一起去治療，假設譬如說可能真的他的心的因素多一點，他是會是完全是痊癒，還是都會可能有機會會復發這樣的？ OK，這個是真的看我們的功夫的，或者是順勢療法醫生的功夫，看不看得到那個病的問題的根源去到哪裡。根源的意思是說我們所以理解到或者我們可以處理到的，這句說話很難解的。如果有人問到最終最終的根源，西醫一般來說他們說病的根源講幾樣東西，一個是一些叫 pathogen 細菌病毒的微生物或者是寄生蟲，另一個是結構的問題或者功能的問題，另外 他們的 residual 剩下來的叫心理病、剩下來的叫心理病或者甚至心理病他們都會說一些叫做 biochemical imbalance 身體裡面生化學上面的病、在順勢療法來說我們用 common sense 用那個常識究竟他的問題是什麼開始是不是失戀之後抑鬱跟著那個人三年五年他都復原不到、如果我很清晰他真的譬如五年前失戀之後他一直很多的問題那我會給他的藥可能失戀抑鬱跟著他加上他現在產生的身體症狀給他療症這些是我很有信心可以幫他處理到的、有些再深入一點的了譬如說他出世的時候已經是怎樣怎樣 是 那些當然有那些問題我們要看了究竟是去到什麼程度了 其實這個位置都很我們心理治療 feel 的感覺即是我們都看一個人就算他可能帶著病痛來也好、或者帶著心的問題來也好都會看這些根源部分當然我們做的方法是很不同的、而你們會用一些不同的療劑 我們用個療劑去對應他的心理的狀態來去開 咁相對嚟講，咪會其實都問得好深入下咯。 譬如我最近有一個病人嘅例子，佢係比較都長時間嘅一個甲狀腺問題。咁、原來咧，佢入邊有一段感情嘅唔開心，佢屈咗好耐好耐，唔可以講俾任何人聽。咁我諗佢會可以復原，就係當佢。知道呢一樣嘢，或者我發現咗佢係呢樣嘢嘅時候，我揾翻個療劑，同時間處理佢甲狀腺同埋呢個感情嘅唔開心。如果我單係俾一個療劑，只係處理佢甲狀腺嘅症狀，可能未必處理到，可能都係只係控制住，或者可能同俾一個西藥好少少，冇咁多副作用。但如果我明白佢背後嘅原因嘅話，那個效果我想可以好好， 可能甚至乎整個療劑都不一樣， 或者是說是的沒錯了，或者剛才我舉個再舉一個例子，譬如我家裡有一個長輩，他試過有一次是、他的頭很痛，他搭巴士的時候他不小心砰撞了落地、他有個水瘤在這裡、醫生說裡面有些出血，不是水瘤，腦裡面有些出血、但醫生說在那個位置很難幫他去做手術、因為年紀也都比較大些有些危險，那我根據他所有的症狀，那個症狀呢包括了他身體的這個的撞親頭裡面有出血啦，跟著還有他的飲食上面有些變化，跟著他還變化意思是那個藥物不是藥物，是那個頭的創傷產生了他飲食上面的喜好或者胃口都不同了、個脷看到有些不同了，舌象有些不同了，然後再加上他情緒也有些變化了，我給了一個療劑之後呢，很有趣，他回去醫生看的時候、你好厲害，你這樣的年紀你這麼快會那個腦出血沒有了、不用做手術了，跟著他整個人的性格都好像變了樣、以前他是很暴躁的一個人，跟著他做了治療之後他個人變得磨順了很多很多、 我想請教一下，因為譬如說講到老人家，老人家往往都是周身病痛的是吧，當一個人他真的有可能有十種八種病在身的時候、當中又怎麼判斷呢，是會是都真的抽最重要的部分去跟他處理了先，還是都是成舊的，哇我可以很難想像有一隻藥可以 fit 到那麼多東西，還要 fit 到心， 理論上是所有東西的，但老人家當然特別如果本身已經多病的的確會複雜一些的，因為有很多症狀是被西藥蓋了、或者是轉移了，我們盡量想要找回他原來的病譬如有些老人家他們可能我聽我有些病人他們原來去到年紀大一點之後呢，他會有些退化，他腦有些退化，那可能、原來發現有些時候我會配合其他的方法，譬如原來家庭系統排列，有時候我會看到如果是顯著地相關的一些資料我會去考慮埋的，原來他到年紀大了之後，跟住他會一些後生的時候，譬如他發覺原來他有些細路仔要被迫要墮胎，臨不到下來的，那很多有些 這個年代的女人其實都有這些傷痛的，她不想去記這個傷痛，或者是說不想去面對的時候，她們開始會有些退化的，那可能這些資料我要加埋出來，跟著可能會演化一大堆其他病，但其他一些可能都是一些所謂 peripheral 其次的次要一些的 事，那我們要去盡量，有時候病人本身他說到的盡量聽他說，同時間有時候會是加埋家人去睇翻究竟佢嘅問題嘅重心喺邊一度。 咁如果譬如假設一個腦退化嘅病人啦，佢食完會唔會個會好翻好啲，定係會慢啲咁樣？ 腦退化係唔係好容易嘅？係啦。咁但係有啲佢哋可能會同時間佢有啲情緒喺度嘅咧，情緒嘅問題一般我哋比較容易去處理到嘅，或者去到認知腦退化去到認知嘅問題 ，cognitive function 上邊係會比較慢，或者係不是完全不得，但坦白說就真的會比較慢的。 譬如說是感順勢療法裡面可以處理到的病，那個闊度有多闊呢？ 很闊啊，其實一路印度的甘地，他一路非常之推崇順勢療法，那我想有一部分就是他看到順勢療法是一個非常之非暴力的一個醫學，他說順勢療法是比任何其他的系統的醫學能夠處理更加多種類的疾病。這個我自己都一直很大興趣研究任何不同的醫學的。中醫印度的 Ayurveda 或者其他譬如方療或者是草藥西方的草藥營養飲食，順勢療法所處理的一個很廣泛的種類的疾病。我們現在實際上我最多的病人或者我在外國都是瘦仔啦，瘦仔啦，咁婦科啦，或者係孕婦的問題啦，任何都市人嗰啲嘅長期病啦、過敏症啦，呢啲特別是西醫很多時佢哋未必有一個很好的答案嘅，咁佢哋大部分只是用緊西藥控制住，順勢療法比較可以用一個安全溫和的方法去幫佢處理到。 剛才你呢我在上一次我聽到你提到精神病樣都處理得到的 是不容易的因為去到看他去到什麼的程度 因為我未必說到有時 有時候就要靠他家人說給我聽究竟他發生過什麼事有些時候是會 block 了不記得不想記譬如我這個有一個最近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經常有一種感覺很害怕自己或者這個世界會突然間終結會覺得這個世界突然間會 杞人憂天那些來的即是屬於即是 不單止杞人憂天他那種程度是很強烈的很強烈的一種程度他是害怕到個人是好像凝結在那裡freeze 了這樣的他是長時間的十幾二十幾年的他做了很多不同的治療我睇翻佢其中一個嘅問題嘅其中一個起點咧，就係佢有一段短時間入邊係連續幾個親人過身，連續幾個親人過身，跟住佢係好大嘅 shock， 好大嘅震驚，跟住佢覺得我隨時都會死。咁跟住個人係超怕凍、超怕風，仲有一兩個症狀，我而家唔係好記得啦。咁我俾咗佢個療劑咧，叫做 Aconite 或者Aconitum Niponum，有啲人亦做附子草嚇，咁但我哋通常唔用中文名，因為中文名會容易有混淆。咁呢個療劑就係有呢種感覺，覺得隨時會死，同時間又會好怕凍、好怕風，嗰種好驚啊，驚到瞓唔到覺啊，唔知個世界幾時會完曬或者。個世界冇曬，剩翻我一個嘅時候會點嘅樣啊 ？Aconite 就會有呢種嘅感覺。 哦，咁佢食完之後咧，佢有啲咩？ 佢個人嘅情緒穩定咗好多，咁瞓覺好咗，整個人嘅精神體力都改善咗。咁但呢個係我估仲有一啲時間嘅，係啦，需要一啲時間慢慢去繼續嘅。 好嚇，咁其實我諗最後咯，可能都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譬如話頭先我哋都節目中間那個 break 嘅時候都講到嗰個稀釋嗰度，因為可能有啲聽眾聽落，就算話好微量咧，可能都會唔會譬如有啲 譬如我哋講到水銀嘅有毒嘅，咁點算咧？就算你微量都好嚇。 好啦，我哋用嘅藥入邊有，或者我哋用嘅療劑入邊有啲佢個原物質的確係有毒嘅，會有水銀啊、硫磺啊、胎啊、鋁啊，有啲毒蛇嘅液啊， 毒蛇嘅液 會有嘅。咁有一部分本來係一啲叫做好便單一啲好冇毒性嘅嘢，譬如 silicium 沙，或者頭先我提過嘅鹽 sodium chloride 氯化鈉。但係我哋通常嚟講，經歷過嗰個製煉嘅過程入邊咧，有兩個部分啦，一個叫做稀釋 dilution， 一個叫做succussion 或者 trituration。咩意思咧？稀釋就係話開始嘅時候個原物質，如果係一啲非水溶性嘅，譬如沙 silicon dioxide，或者叫我哋個名叫 silicia 啦，咁佢就會加翻一啲嘅乳糖 sugar of milk，用一個 mortar and pestle 一個研磨去磨，大概磨一個鐘頭，磨一個鐘頭，然後留翻啲咁多，又再其他攞走佢，再加啲乳糖 lactose。又磨磨一個鐘，又拎走佢。我哋磨到第三次之後，然後嗰個 silica 嗰個信息落咗去嗰啲乳糖嗰度，跟住將個乳糖就溶喺水入邊，然後再稀釋幾次，再稀釋。咁呢啲就係冇毒嘅物質，有毒嘅物質其實一樣嘅。不過然後一樣嘅其實就係經過呢個嘅稀釋的過程之後，如果根據化學入邊嘅嗰個叫 Avogadro's law， 即係一毛 one mole of substance， 就有6.02×10^23咁多個 molecules。咁希望冇搞錯啊！讀化學嘅多多包涵，嚇應該冇搞錯嘅。咁稀釋咗幾次之後咧，其實基本上原物質嘅分子已經冇曬，嗰啲 molecule 已經冇曬噶啦，稀釋到冇咗噶啦。但是你留意了，一個是稀釋，另一個就是研磨，這個 trituration， 或者如果落了水之後那個 succussion， 我們或者叫 vigorous shaking， 大力的震盪的過程，拿著放在 test tube 裡蓋食蓋，跟著這樣震盪，稀釋加震盪或者研磨的過程是會令到那個療劑的毒性沒有了，同時它的治療那個的信息強了。 會唔會咧？其實係可能攞地攞一堆順勢而發嘅療劑出嚟，用可能物理上去檢驗佢，其實可能冇乜分別。 用唔容易用一般嘅方法去檢驗嘅，呢個真係我唔識啦。咁但係物理學家有一啲佢哋有啲比較高科技嘅方法係可以量得到嘅， 係 啦。咁 煲啊，剩嗰啲冇得法，我亂入 嚇嗰啲技術我唔識啦。咁大家有的信息療法的圈子裏面都有一些很尖端的物理學家，他們有做這些事情，應該叫做 physicist 或者應該叫 biophysicist， 他們會特別研究療劑它在物理學的現象上面，究竟譬如稀釋完之後出來的水究竟跟一個普通的水有什麼不同呢？其實他們看到是有些不同的，但那些技術我不懂了。 okay， 只是我們在經驗上的確是200年來我們很清晰看到那個原物質的信息是可以落到那個水或者那個糖丸那裡，然後我們對應那些症狀的時候是會產生的效果。 你不對的，這個已經 最重要，不對的就沒有效果，當然啦，當然啦，沒有效果。如果你的藥不對的，肯定是沒有效果的。 是，好好，那所以今天Aiden都令到我們長知識了，那就真的有一些可能我們在物質上面未必真的很顯著地可以分辨到不同的東西，但實際上呢，又對應人的身心健康，可能有 很奇妙的一些作用，或者一些可能療效在這裡的。那我們譬如有不同 的疾病或者身心狀況的朋友，有需要都可以找 Aiden 或者多些了解順勢療法這件事。那今集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帶出這些主題，令到大家又是同樣地認識多一些，就是抱著一個開放的心去見到我們這個世界不同的層面。好，最後 Aiden 帶了兩本書上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好，我帶了兩本書來，今天我們講順勢療法 Homeopathy， 其實呢就應該講回順勢療法的，大家這本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叫做 Organon of Medicine， 或者是這本是一成書呢，就應該是 Hahnemann 即係信息嚟翻，始終過身佢143年過身，咁、但係本書係隔咗60-70年之後先至出嘅呢個手稿，呢個第六版。啊，佢再生嘅時候有其他嘅版本。咁如果真係有興趣順勢療法嘅認識，深入地認識呢本係必讀嘅作品嚟嘅。 到我哋今日中文版嘅。 暫時未有，我嘗試翻譯，不過能力所限，真係未譯到。咁呢個係任何到今日嚟講，所有嘅順勢療法醫生讀嘅時候，一定要讀嘅，冇讀過嘅好大問題。好啦，不過呢個咧就係俾專業訓練嘅時候一定要讀嘅嘢。咁其實我今日想講咧，亦都係 Annie 舊年已經請我嚟嘅時候咧， 佢我好中意 睇到呢本書，我 Annie 都好中意嘅一本書。咁叫做疾病的希望，英文名叫做 The Healing Power of Illness， The Healing Power of Illness。咁其實個原作者係兩個德國嘅醫生。咁呢本書我咁講，喺我過去30年嚟對自然療法開始有認識或者有研究，開始除了我自己順勢療法的專業入邊，最重要一本關於 healing 的書，咁亦都係對我點樣去睇疾病係一個好重要、好重要嘅一個影響。呢本書先講點巴閉法，佢係一本德文書，佢已經譯成有據講喺 Amazon 睇到係有200個譯本，24種嘅語言，超過有200個譯本。有好長時間佢嘅英文版係斷，英文版本咧係斷咗，佢原文係德文嘅嚇，英文係斷咗好耐。跟住嗰陣時喺 Amazon 你買啲二手書係1000幾、2000幾蚊一本，好誇張。咁但係舊年出咗英文再版。中文版10幾年前出，是台灣一個醫生叫做易之新，有冇記錯？冇錯啦，易之新嘅一個醫生，佢翻譯得非常好。睇唔到英文，我唔敢講啦，即係但唔敢講係咪有遺憾，但睇中文非常好，都非常之好。我當年我自己嘅診所，我介紹俾我所有嘅病人去睇嘅，或者讀順勢療法又好，或者讀花藥嘅朋友，我都會介紹佢睇，或者做心理治療嘅。佢特別嘅地方係咩咧？佢係一本唔容易睇嘅書嚟嘅。如果好簡單，大家去睇咧，可能會聽過 Louis Hay 嘅 You Can Heal a Life， 創造生命的奇蹟。咁好多人聽過，佢啱啱過咗身冇幾耐，嗰本係一個超簡單本，就係講啊，你身體有咩問題嘅時候，就反映緊你嘅心靈有咩狀態。呢本可以係話進階或者係超進階版，係啦。咁咩意思呢？就係話佢第一就係話我哋身體嘅問題，佢會話我哋係我哋提醒我哋要去面對嘅內心嘅啲嘅陰影，或者我哋冇面對到嘅問題，所以佢會棘住喺你嘅身體入邊去表現出嚟。咁呢個好重要嘅，呢個同好多時我哋一般容易去理解嘅心理學或者係。甚至是西方的治療法一樣，就是你身體有事，你又不開心，你要用 cognitive 認知的方法去改變它，或者身體的用藥物去改變它，你有不妥，你有錯誤，你要去改正它。它說的不是你沒有錯，你沒有錯，只是一些我們未去整合，未去 integrate， 未去面對的一些陰影。看完這本書不會有答案給你的，他有很多很深入的介紹，講每一種常見的疾病，或者身體每一個器官，或者每一個系統，應該是 body systems， 究竟他那個運作是什麼，跟著去看究竟怎樣反映我們心理的運作。我舉一個例子，譬如過敏症，我自己興趣很大的一個研究，因為我自己有這個問題。過敏症他說是什麼？我們身體知道是一個過度地敏感，過度地反應。咁喺心理上面，佢提出一個觀點，就係話一個 suppressed aggression， suppressed aggression 唔係淨係話你對人哋過度敏感，點解會有過度敏感？而係你因為一個 natural aggression 被壓抑，自然嘅一個攻擊性被壓抑。咩意思咧？譬如話我哋俾人打，你還手係正常嘅，或者係話 你鬧人都正常嘅， 你係鬧人係正常嘅，你嬲嘅時候你講粗口又好，你喐手又好，呢個係正常的。 你有釋放呢啲？ 咁但係你當呢樣嘢受壓抑嘅話咧，佢就會喺身體上面演化成其他嘅問題。 咁譬如 aggression 呢個字，我哋英文又好，中文亦做攻擊性，好多時啲人會睇成一樣負面嘅嘢。咁、但係呢個其實係人生存嘅一個機制 ，survival。或者就算是話講我哋繁衍下一代的時候，我哋會人會性交又或者動物叫交配，其實都可以是為一個比較 aggressive 的行為嚟嘅。呢個係正常嘅，呢個係正常嘅。咁呢個就係話，當你呢個嘅 natural aggression 被壓抑嘅時候咧，你可能就會出現一個和民嘅反應。當你受到少少花生又好、牛奶又好，或者一樣你唔中意食物好，身體就過度地反應，跟住。打了自己，你不敢去打人。 其實都是的，即係過敏反應往往就是我哋嗰個免疫系統喺度亂咁打自己嘛。咁所以其實咧後邊當中，即係以我自己做心理治療嚟講，即係點解我會好中意呢本書呢，其實真係見到佢內在唔同嘅狀況，佢嘅個性也好啦，佢嘅際遇也好咧，令到佢嘅情緒點樣展現，由唔能夠由情緒表現出嚟，就由身體嗰度展現出嚟，其實好明顯啊。啊、所以好好咁，好多謝 Aden 啦。咁就今日咧，就同我哋介紹咗一本好書，同埋都同我哋即係開咗眼界咧，就順勢療法係點樣一樣東西啦。咁啊，即係有需要嘅話咧，可以上 Aden 嗰個嘅網站啦。嚇、啊，你嗰個網站係全名叫乜嘢？係 gentlemedicine.info。gentlemedicine.info 或者你找我的名字在 Google 很容易找到的， 是的，王偉德這樣，其實都很容易 都可以找到、不同的 information 的。今天很多謝你啦，希望有機會再跟大家去分享。 好，下集再見，拜拜 拜拜。 什麼是練心術？ psychoalchemy 這隻字呢，其實是出自於心理學大師榮格。簡單來說，人的成長就好像古代的煉金術士一樣，如將身心靈不同範疇去提煉，才可以成为最真实最美丽的自己。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会跟大家一起去探讨心理学、社会学、身心灵不同范畴的专业理论和科学实证，跟大家一起成长、修行、修心，活出真正的人生。我是安静，诚斋练心术，逢星期日12点到下午1:30，到时见。